年，自由行，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5月14号，星期一，今天是一周上班的第一天哈。我们经常说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可是呢，每次上班多少都会遇到很多的事情啊，让我们忙的是焦头烂额，所以说就非常的盼望啊星期五的到来。但是突然有一天，如果老板说你好，明天不用来，后天也不用来了，这个月我们都放假了，大家会做什么样的感想？一旦我们的工作可能没有了的话，可能大家的心情又会完全不一样了。每个周一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劳动者权益的问题。那今天呢，要和大家的说的话题呢是，如果您所在的企业改制了，您未来的工作还不知道去哪儿，您知道该怎么办吗？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京城同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梁峰。梁律师您好。 大家好，我是梁峰。 说到这个企业改制啊，不能不提啊前几年热播的一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里面的一些剧情哈？一开始呢，就是工人和厂方啊，或者是和拆迁队发生剧烈的这个冲突开始。在这个戏里面啊，大风厂是国企改制后的民营企业，当初改制的时候啊，工人们获得了企业的部分股权。多少年过去了，工人的持股占比仍然高达40%。那么当时的这个大风厂的负责人蔡成功，为了周转资金，没有告知职工代表大会，或者是没有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就以企业股权作为质押，向一家叫做山水集团的公司啊贷款6000万。再加上戏里安排了一些情节，比如说贪官操纵啊，银行拒绝给蔡成功放款呀，导致他无法偿还对山水集团的债务，所以说公司的股权就落入了山水集团的手里。正好呢，这个集团在开发市里一个重要的项目，而这个大风厂呢位置非常好，就在这个项目的土地上。因为获得了全部的股权，所以说这个山水集团要对大风厂进行清拆，同时还拒绝承担安置工人的费用。那本来这个地方呢土地就在升值，房价就在上涨，那么手握股权的工人们一下子发现工作没了，股权也没了，自然不答应。于是呢，就出现了刚刚我介绍的剧情开场的那一幕啊，工人和对方发生了严重的冲突。那么其实像这样的案例，我想问一下梁律师哈，在那个时代多吗？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多吗？ 我觉得这个案例啊，它还是我们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实际上就现在而言，在全国一些地区企业改制包括企业的股权的变化，还是会涉及到员工的一些利益的。那么从这个案例我们看到的是，由于这个大风厂的老板蔡成功没有处理好和职工的关系，

我们说资本和劳动力就是企业运行的两个轮子，你不能说你就说了算，然后不管员工职工的诉求和想法，那职工就给你个颜色看看，这就是维权的问题。刚才说的这个第二个关键词经济补偿的问题，买断工龄。我们在这里要明确说，买断工龄这个词被我们很多人那么习以为常的称为这个企业改制的时候一个说法，但是这不是一个法律用语，法律上不存在买断工龄这件事情啊。那么什么叫跟它最接近的概念是什么，就是你如果因为你的原因跟我解除劳动合同啊，企业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应该工作一年支付一个月的工资作为经济补偿。 实际上这是一种补偿， 对， 是一种补偿的表现。 它是以解除劳动合同为前提的经济补偿。因为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规定了企业的原因解除劳动合同，按照法律规定应该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以保障，以这个补偿的定义含义就是说，某种程度上对职工工作很多年的一个年历工作资历的一个某种情况的一种福利啊。另外一个对于找新的工作方面的一种 它实际上这里面、 这个含义是 有体现一种人道主义 啊，对， 和一种比如说情感的因素在里面， 有人道主义，有社会层面的问题啊。那么这个是法律所确认的啊，这个你因为你的原因导致我失业嘛，我新的工作还有这么多年的贡献，人家咱们说一句俗话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那么这种情况不是道德的要求了，把这种上升为法律要求。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企业没有跟你解除劳动合同， 就企业并没有让你们不在这儿干，没有开除， 对，那支付经济补偿 你还 就缺少法律依据了， 就不能主动要求买断工龄。 对，你主动要求就是你要解除合同嘛。我们说如果是因为劳动者自己的原因提出解除合同的，单位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这不是他法定的义务。 但我们知道这个案例肯定有一个背景，就是说因为企业在做这样的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完全没有告知员工，也没有像您刚才所说的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来进行商议，所以员工对于未来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那么就会带来各种情绪，比如说焦虑啊，再加上夹杂着愤怒啊，难免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出来。甚至可能有的人就会认为，那以后我在这里干不长，不如你现在提前给我补偿吧，啊，我就走。所以就会出现刚才所谈到的这个买断工龄之说啊。那事实上呢，如果真的是针尖对麦芒的话，这个事儿也不太好收场。对于职工来说，他们的利益如果要得到这种法律方面的保障的话，您认为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最后， 这个要分两方面看啊。刚才讲的，尽管刚才说的它程序是有点问题的，但是这个问题在劳动法层面上，不因为它没有通知职工代表大会，没有给告知员工，就多给员工一笔钱，没有这样的机制啊，只是 没有惩罚的这样一个条款。 那即便是这个事情是有，比如说这个股权转让这件事情有工商部门来去管的啊，就登记的啊，那他会有他的一个程序机制，那也不是以对一个人错误的惩罚来弥补另外一个人，这是两件事情。但是就这件事而言，他做的不好，引发了职工，比方说集体的维权，劳资矛盾的对立啊，形成了社会问题。那这就是个企业所应该特别重视的事情。一方面，比方你的员工的流失，你企业的口碑企业的影响，你对后续的经营都可能有负面的一个冲击。那这些事情都需要企业和职工要很好的协商。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如果引发了群体型事件，就不是企业内部的事情了。这就是有一定社会的问题。那这社会的问题的根源就是企业的不规范经营造成的。那这个企业就应该有这个社会责任担当。通常这样的问题，那需要劳资方面的双方的协商来谈判，来通过这种方式如何最大限度的来弥补对职工造成的一个伤害。 其实很多这种因为企业改制所带来的争议不一定都要最后上升到这个诉讼的层面，还是有很大的调解协商解决的空间的，就看一开始企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如何来尊重你自己的投资方以及目前你所雇佣的员工双方的这样一个利益了。很多的问题如果说在这前期的两个阶段没有

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有轻度霾，大家应当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做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3:02，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企业改制所带来的劳动争议。其实啊，在我们的身边啊，这几年发生了大大小小很多企业的这种改制。改制包括很多啊，比如说这个股权的问题啊，你看我们身边很多大的公司最近这些年都在合并，什么去哪儿被携程收了，是吧？这都是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企业，滴滴快滴的合并啊，滴滴和 Uber 的合并，等等，五八和赶集的合并啊，这都是很多的跟我们的消费相关的一些公司。当然还有很多，比如说制造业的公司啊，他们由于自己自身经营发展的问题，或者是整个啊这个产业规划的问题，他们也在发生很多的变化。那么他们所在的职工的这种利益，可能就不如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些公司为人所知，或者是被人关注。但是作为职工本人来说，谁赶上，谁都是200%的关注自身的权益。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企业改制带来的劳动争议应该如何解决呢？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北京京城同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梁峰，梁律师您好。 啊，你好，主持人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您所知道的一些企业改制的案例，怎么解决啊？员工没问题，怎么解决？员工有意见。 我们说到解决方式问题，就要看在改制当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啊。我们说一部分，我大概可以给梳理出来三类的问题。一类的问题是职工个人他的状态啊，他的变化啊，这个会工作岗位啊，会有可能会有调整。比方说整个改制以后，他的业务的导向、部门规划这个会有影响，他会有一个岗位调整的问题。另外一部分呢，他之前呢，刚才说到这个在改制过程当中，未来保障他未来的一个劳动报酬啊是合适的啊，是跟原来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是应该是一致的，不应该有降低的。第三个呢，就是在改制当中会涉及到历史问题。历史遗留问题，为什么改制的时候他没有？那以前没有爆发，以前就会这个 在这个它是会哪些呈现呢？就是在历史遗留问题，是因为改制这个契机，当股权发生变化的时候，对职工的影响是直接的。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改制对职工的影响，那么就是这个时间节点，如果不把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掉，那由于股东的变化，那新的股东还认不认这个账啊？我怎么处理啊？ 大家有这个担心。 对，有这个担心的，所以大家会通过这种借有的机会去谈。那么这些问题当中，其实它就是两类问题，一类问题涉及到历史遗留问题，比方说我历史欠账啊，工资呀、补偿啊、社保啊这些欠账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啊。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对未来的变化，你的整体上的一个变化啊，我的制度、文化还有这个形成的体系，这些情况呢，需要劳资双方进行对接、进行协商。在我们处理的案件当中，因为企业改制问题引发的诉讼啊，这还是个案的诉讼。每个职工他只打自己的事情啊，比方说我的工资、我的补偿、我的保险怎么样，他只是处理个人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待这件事情，也许我不要打官司，或者说我打官司这件事情能不能包含到整个改制当中的一个处理？这个时候就需要职工和企业之间去面对面的去讨论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处理。我们曾经处理一个案例呢，就是有职工首先怎么来做呢？首先要征集职工的问题反馈的诉求，你的诉求是什么？每个个案的诉求并不都是被接受的，并不都是合理的，但是第一步应该尊重职工的意愿，收集诉求，我列出问题清单啊。 就是说这个方案出台之前，我们先问问大家有什么想法。 对，其实所谓的职工安置方案就是解决职工诉求的方案，把这些问题列出来，哪些我们分门别类的处理，哪些是作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哪些是个别性的问题。那在这个问题上，既要有法律法规的依据，又要有合情合理的人情啊，这是两方面要考虑。所以第一步是收集诉求，第二步呢，要研究那个按照从企业方面去研究这些问题在法律法规的层面的解决。有些问题能解决的啊，按照法律法规历史上的问题，我们就这个趁这个机会去处理。对于未来的保障那么按照应该是符合法律的要求，比方说我的原来的岗位问题、我的薪酬问题、我的整体的职业发展规划问题，应该是有一个衔接的、持续的。因为我刚才讲了，企业不因为这个投资人的变动，这劳动合同的会变化，劳动合同还是有效的。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按照法律法规把这些问题去分门别类，找出它的答案。有些问题可能法律上没有直接的答案，那怎么办？那要考虑到现实当中你用合情合理的方式来解决。比如说我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说以前职工是这个企业给职工提供职工宿舍的啊，然后就改制要裁员的一部分人，这个以后还能我那个 住哪呀？ 住 哪休息 住的问题。对，就在那个我们经历过那个案例，就是改制以后要裁掉一部分人，裁掉一部分人呢，但是这些人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就是企业提供的宿舍，虽然把我裁掉了，给我补偿了，但是我住的还没有地方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那我还想继续在那住，我给你交钱行不行？交租金行不行？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现实的处理的问题。 那后来呢？ 后来就达成的协议就是继续在那住，要象征性的收房租，因为我们涉及到国企职工，有一些职工都很困难的，也提供住房本身就是企业的一个历史上的福利。我很多年都没交过房租，现在改制了，给我解除合同了，还让我交跟市场要一样的房租，这也是对他们也是困难的。所以职工就想，我就继续在那住。但是呢，从道理上来讲，你也不能，你既然不是职工了，就不能免费在这住，那就需要一个双方协商讨论一个方案，相应的一个。 这个方案反正是灵活的。 对，是灵活，就可以处理的有，我们说法理情都在。所以这是第二个这个对于企业的应对这个方案。第三个方面，第三个层次的问题就是要选出职工的代表去对话，在这个沟通当中又经过很多轮的磋商，企业有工作组，那职工一定要职工的代表。 这个中间容不容易乱呀？特别是职工这你一言我一语的，你代表了我吗？你没代表我，我不行，我也得上。 这里面，所以我觉得是两个意思，一个是说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工作流程，在这个工作组当中要确定你们不可能七言八语乱说，每个人的诉求通过一定的机制和程序进行，所以比方他选多少个代表 啊，多少个职工代表这些人，让他们选，选完之后把你们的诉求统一归他，我们就是企业跟他对话。 嗯， 啊，那你要觉得他不能反映你们的意见，你们可以罢免他或者再选。所以这样的一个机制就变得有序起来，不需要每个人也节省时间精力，在这个对话的基础上，最终代表都能够同意，企业也能够同意接受，形成这个方案的雏形。在这个基础上，最后一步交给职工代表大会去审议。 嗯，如果这前期的工作做得比较好，或者是企业的这种解释工作哈、啊、做得比较好的话，相对来说后续通过就顺利一些啊。当然我们想通过这期节目呢，要把这里面的一些法律点知识点全说透，也在实践上存在困难，但我们尽量的啊跟大家来说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刚才您谈到的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啊，薪酬的问题，打个比方，虽然说我这个劳动合同还有几年才这个终止呢，可是我很担心几年之后这家公司会不会给我降工资啊。比如说啊，我现在工资是10000块钱，合同呢到明年底才终止，那下个月可能企业就想改制，啊，那我很在意的是，我后年的工资还会是10000吗？这个我的诉求要提出来，啊，这个安置方案里面能不能够反映出来呢？工资在未来3年5年都不变，这算合理的诉求吗？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是不是改制特有的问题，它是在改制过程当中呈现出来的职工的担心。 嗯， 那即便是没有改制，我们讲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约定的一个工资都应该是按照约定进行啊。那么在法律的救济手段是说，当如果没有按照约定发放工资，员工可以申请仲裁， 嗯， 可以打官司的。但是你不能，你如果要求说我担心你未来不给我如期发工资，那你现在要做一个什么事情？ 承诺。 你要写一个承诺也没有用啊，因为承诺本身它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你双方有一个合同约定都已经在了。我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或者以前达成的那种共识，那你再有个承诺是指对原来的那个标准不认可了吗？ 他是意思是那个约定合同到期之后，以后由另外一家公司给我发工资的时候啊，是不是还能保持原来这个水平呢？ 那实际上不是在改制这个时间，是他合同如果再有终止以后，就涉及到是不是续签问题。 哎， 啊，续签问题，如果说不续签，解除劳动合同，支付经济补偿；如果续签的时候换一家单位，那么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也是不能低于原来的标准的。不是因为这个时候你承诺来决定的，这是法律有统一要求的。 好，再谈到续签的问题，比如说我这个合同还有2个月就要到期了，是吧？这个时候你改制了，我很担心啊，改制之后再过一段时间他不跟我续签了。 续签这个问题呢，的确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么续签在这个事情上呢，法律有专门的规定。是否续签呢？按照劳动合同法呢第14条规定呢，第一次如果你第一次签合同，那么合同期满的时候，企业是有权利不续签的。 嗯， 如果你是一个刚毕业的人，第一次签合同签1年或2年，这个时候呢，快到期的时候恰逢改制，那么到期了。不管他是不是改制，他有权利不续签。不续签的情况下，如果企业提出不续签了，按法律规定支付经济补偿。你不能强制要求续签。续签这个事情是一个双方共同的行为。但是对于目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你在这工作10年了，或者你签过2次以上的劳动合同了，那这个时候法律要求像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续签，而且要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即使这个因为改制，企业的这个法人或者说就拥有企业的这个一方发生了变更，也应该是视为一家企业。 对的，是的。所以在劳动关系当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我们说劳动关系是由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建立的。劳动者张三李四，你这个人是不能变的，你不能你在这上班过几天让我弟弟让我兄弟让我姐妹来去在这履行这个合同，这是不可以的。但是用人单位是可以换的啊，他投资人变化，他的名称变化，换了一个老板，但是这个法人主体这家单位本身对于劳动者来说是他的用人单位，不影响，不影响劳动合同的履行，这是劳动合同法所确认保障的，这就是从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出发，应该让他的工作能够延续。 所以我刚才举的这两个例子也能够从某些侧面反映出来，就是有些职工可能对于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不是很了解。 所以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啊，也有一个宣传法律啊、解释法律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是否啊，引入一些第三方来会比较具有说服力？或者说，我想职工也不会就是坐等，他们可能也会去找其他的一些专业机构啊、人士去咨询。哎，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我的权益啊如何来维护？所以我想，社会力量的这种介入，恐怕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增进彼此的这个互信，或者是说，让大家都在一定的这种法律的层面上来议事、来协商。 你讲的这个问题呢，在企业改制过程当中，如果劳资对话出现了一些障碍，那么他的第三方哈、我理解为目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这个从我们知道职工自己，职工是代表大会也好，还是职工个人，他也可以聘请律师，聘请律师。那么企业有企业法律顾问，那这个时候呢，职工也可以聘请律师，在法律专业人员的一个对话环境下面再进行沟通斡旋这件事情，这是可以的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也注意到很多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他专门就为这个事情聘请法律顾问。还有一个呢，从某种程度上工会也是一个合适的角色我们在这里面说的工会，它是一个从某种程度上代表劳动者的第三方。因为在劳动关系当中就是劳资双方嘛，工会它是法律的赋予的，为了支持劳动者的权益的维护工会可以再协调。这是这个两种不同的形式。 是，所以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谈到那个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啊，《人民的名义》里面的这个工会主席，好像是姓郑吧，这个角色哈、对，那么这个郑主席其实也是发挥了很强的这个作用啊。包括里面其实有一个情节安排，就是那个蔡成功给了他10万块钱啊，这个补偿啊，他都没有自己拿。他给了几个烧伤的那个职工，给他们啊当这个医药费和这个生活费了啊，也能看出来这个工会主席在这个里面啊的这个大公无私啊，或者是说呢以职工利益啊为重的这么一个形象。其实这个角色可能也希望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有所映射啊。那么再回到企业改制啊和职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刚才您谈到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就是原来企业存在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很长时间没解决，那改制了好一并解决吧，是吧？你不能够只收我的股权，你也得收我的债权，或者说你得承担我的债务啊，是吧？那换句话说，如果说现在没问题，但如果有哪些问题处理不好，又会变成未来的历史遗留问题了呢？ 对，我觉得企业改制在中国当中呢，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是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事情。往往是因为在企业改制过程当中，它会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处理的不好，产生一些群体性事件或者它甚至会影响到改制的进程。因为如果职工的反应特别激烈的话我们怎么看待历史遗留问题这件事情呢？其实我在想可能是中国在一特定时期的产物因为我们看到企业的发展在规划这个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这样的一个建设过程当中，那法治呢也在不断完善当中，那很多历史遗留问题也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看待当时的情形，那需要一个在改制这样的一个合适的契机上把一揽子能够解决，不让成为永远有新的历史遗留问题存在。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尤其是我觉得标志性的中国在2008年有劳动合同法，有就业促进法然后后来2010年也有这个社会保险法，这些保护劳动者权益、调整劳动关系的法规不断的完善出台，它的历史遗留问题就会越来越少那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情况下、特别的时期，目前还是有些的那在我们处理的企业改制这些个案当中随着时间的发展会越来越少。那尽管 越来越少，在当下如果有的话还是能够跟职工协商能够处理掉啊，因为有些问题它是一个法治层面的问题啊，有些问题它还不完全是法律的层面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企业改制要讲究有法律的思想，法律法规这作为基本原则，但是要就考虑到因地制宜的当时具体地点具体情况的它的特殊情况啊，特殊情形。 您了解到有哪些历史遗留问题？ 历史遗留问题呢，通常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说的社会保险问题。 嗯 啊，我们养老、医疗、生育、失业、工伤这五种社会保险啊，保险的缴纳可能当时不太规范啊，因为这是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有了社会保险吧，历史是没有的。还有工资问题、发放问题，还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是特别性的、个案性的，它不是一个普遍性的。比如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历史遗留问题是这个有一个厂它要改制，改制呢它在改制之前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就停产了。 嗯， 停产了，那当时这个停产的待遇问题，停产期间的待遇问题，有些内退职工啊当时的待遇问题，还有一些当时的一个企业的一些资产处理问题，都会跟职工有企业关系。 换句话说，他停产期间就没给员工发钱，或者发了一部分。 对，就这个问题，就各个企业有自己的情况。我是说的这种原因，都会历史上他们存在问题，或者某一次的情形下面一些奖金的处理、工资问题那么都会涉及到职工的权益问题。那在我们说每个企业都会有自己的问题，也就是说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哈，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不同。那需要能够正视企业自己特殊的情况。 好，所以有的是按个案来维权啊，有的呢就是又回到刚才您所谈到那种协商的机制了哈。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些不具有普遍性，但是呢这个人数恐怕呢又不少的一些特殊职工。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因病长期休息啊，休假没去上班的。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三期之内的啊，怀孕啊、生产啊和这个哺乳期的，或者是说呢还有一些马上就要退休的员工了。那么他们面临企业改制的话又该何去何从呢？ 其实我们说企业改制的难点就是因为有特殊员工的存在。从某种情况来说，因为普遍的说你的正常上班获得工资，这是一个好操作的标准。一些复杂的情况呢，刚才你讲的第一个问题生病有些生病短时间我们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有的是常年生病状态可能还有一些残疾啊或者伤害啊或者非因工负伤啊或者工伤啊这种状态。那么不因为改制而改变他们的权益，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保障，是说应该继续能够得到保障。因为比如说我举一个跟这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说工伤工伤情况下他可能还会复发呀，我买过这个假肢的这个器具啊，这个需要继续到这个医疗报销啊，这个在这个特别的环节下面新的换了新的股东，那么他依然要保障的。而且这个要特别的，因为他以后可能还有新的情况出现。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原来工伤四级这个后来经过这个改制过了几年复发了，然后工伤级别又变化了，改成三级了，又严重了，三级了。那他不同的级别下面，可能他的这个 报销的医药费 待遇就不一样了这个差别是来自承担，这就很复杂的情况，要考虑这种不确定性。刚才说的三期职工也是类似的，三期职工还好一点，它有一个可预见的一个时期，这个在劳动法层面都有特别的保障。首先说，在改制期间，这个时候如果分流，不可以与他们解除劳动合同；如果他们刚好合同到期，也不能终止，要到达哺乳期满。这是 协商 到哺乳期满再才能终止这是一个特别情况。那么对于年龄大的人，工作时间很长的，已经退休的一般来说，距退休年龄五年以内的，也是不解除劳动合同的。这就是对特殊人群的照顾，因为法律也是基于对特殊人群的权益的保障。 其实后面这两块相对来说好计算一点，是吧？就是 前面那个相对来说复杂一点。 复杂一点，因为他有不确定性，他将来还能还有到达年龄退休的问题啊，很多年。这个有我们处理过一个企业改制最复杂的，他那个企业里面有30多个工商职工 啊， 30多个工商职工，年龄的20多岁、50多岁都有，所以就很麻烦。那需要很深入的沟通， 所以有些企业他们恐怕也会提出来一些，我给你一些经济补偿，啊，你同意咱们就签字就拿钱，你可能也有些企业呢就会存在，那好，我们接着签劳动合同是吧？我接着负担后面的一些，医药费的问题，是不是每家企业处理问题上不太一样？ 是不一样，比如说对于。对于工商职工来说就非常不合适，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比方说4级以上是不可以解除合同，你要给他一笔补偿，这个钱是固定的，目前可以计算的，等到将来他的假如情况有恶化有发展需要的费用更多，那你原来的还算不算数，能不能到回再找，就很麻烦。所以要看每个人的预见的状态下面啊，这些特殊人群，从法律保护的角度来说，还是要保持他原来的状态，然后让他们的权益继续得到保障。 好，最后一个问题哈，包括这些职工在内哈，改制之后，员工大体会有哪些去向？ 去向呢？其实您讲的是改制之后对于劳动者的变化啊，他的就业状态。我想第一种变化就是他可能会调岗啊，会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部门。第二种情况呢，他可能会被安排到他相关联的其他的企业，下属其他企业，这需要劳动合同解除，建立新的劳动合同关系。第三种情况呢，那就可能借这个就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就会。就不再有劳动关系了啊，成为他或者自谋职业，或者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在市场就没有工作的人啊，那么就按法律规定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所以还有最后我想补充一句话是说，在企业改制的职工案件当中，有一项工作对于有可能解除劳动合同的人走向社会的职工，他们的再就业的培训安置问题，这是一个企业改制当中要考虑的问题。 其实不管怎么说哈，明天总会到来，明天我们也终归要去面对企业改制，也许对于我们的职工或者是企业来说都意味着一些机遇，当然也并存着挑战。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来自北京京城同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梁峰先生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好，如果各位朋友以后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和梁律师来进行沟通和咨询。那接下来是北广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首歌送给大家，明天你好，明天见。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